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My Radio 獨立付費節目，鬱敏射馬主持，鬱敏、尤達、錢偉樂， 唔係紅星就肥仔噶啦，呢場係咪？咁所以呢場咧就係一二三四八，四號做膽，四拖一二三八。 富二代主持。直樹、卡爾、范少， 好，大家好啊！咁又系嚟到新一個禮拜嘅富二代啦。咁有我金融洋嘅負責人直樹， 繼續有我卡爾啊。 係啦，咁啊，即係每一日朝頭早九點半咧，個心情咧都有啲失望咁樣。 咦？點解有咩失望咧？ 啊咁啊，個股市一開咧，咁就即係好似開即係六合彩咁樣嘅，成日都唔中， 成日都唔中係嘛？ 成日都唔中。系啊，即系其实各方面嘅资产啦，即系可能多啲香港人多啲会睇嘅就系股票啦。咁但系你话，你问我哋朝头早咁起身会做啲乜嘢咧？搭车嘅时候咁啊睇新闻啦，咁啊顺便都会睇翻，琴晚美国发生咩事啊？咁然后各行嘅资产啦，咁例如货币都会睇下，股又会睇下，咁然后连债券个息率啊都会睇下，咁然后亦都会喷好多 email 出嚟，咁啊睇翻成个 market 发生乜嘢事咁样啦，咁啊流星雨咁样啊跌到。 系啊，即系每日都惊吓，同你讲，即系我都 即系讲紧已经系一段时间啦，即系唔系话一两日啦。咁你话就算即系近日升升跌跌都好，咁但系我谂呢一个跌势都经历咗一段时间咁样啦。 系啊，咁其实我觉得都有啲即系我唔知系咪叫 surprise 或者系叫做我唔一定唔系叫 surprise， 叫一个即系恐慌啊，即系见到呢段时间咁样心情都几低落啊。我相信唔单止系我哋啦，咁啊都见到好多即系大众市民啊，都觉得喂有啲即系叫做恐慌啦，咁啊都觉得啲担忧啊。咁啊始终即系呢段时间嗰个市场波动得咁夸张，同埋咧好似即系近呢一年嚟系会睇你睇新闻咧会睇紧一个。drama 肥皂劇啊，即係啲人咧，好似見到啲政府啊、啲國家之間嘅元首啊，睇下 Trump 啊，之後睇下又得閒又睇下歐洲啊，又睇下中國，哇！日日都出緊新聞啊，睇下哇！呢班人究竟係咪做緊一場戲咧？點解啲劇情可以咁峰迴路轉、咁精彩嘅？係啦，咁即係令到我覺得咧，其實即係成個市場咧，即係而家變得好好令我有少少。抓唔到啊！ 嗯， 有時都會有一個感受啊。 咁即係其實咧，嚟到呢啲時候咧，冇咩做，唔使睇個市咧，咁做啲咩咁啊？思考下人生啦。咁問你一個問題啊，卡爾，究竟你點解要投資咧？ 投資啊？因為我覺得唔投資嘅損失仲大咯。 係唔投資嘅損失仲大啦。咁但係你投資都有損失喎。 哦，咁啊，我覺得長遠嚟講，投資一個好嘅事嚟嘅，即係始終嗰句，即係 in the short term 可能投得佢嘅波動啫 ，in the long term 我都係好嘅。 咁好啦，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投資其實你都係想你嘅財富增值啦。我唔明你係想發達又好，投機又好，增值又好，穩定嘅收入都好，各方面都好，都係離唔開一個字啫，都係錢啦。 係， 係啦，咁啊錢對你嚟講會即係多啲錢你個人會點樣呢？ 多啲錢啊！財務自由咯， 財務自由啦，咁即係其實都係錢其實都係某程度上就係、是為自己想將來話即係追求一個自由啦，係咪？ 係啊，咁我覺得呢樣嘢係一件都幾重要嘅事，因為你問我啦，即係我都覺得嗱呢、這個社會嚟講，或者可能你話我係一揀，我覺得即係有自己 即是你自己是老闆或者你自己可以做一個選擇是一個很重要，即我覺得選擇權自 autonomy 自主權是很重要，即 我對這件事我覺得很重要，即我不喜歡被人管或者不喜歡被人束縛的，即這件事是為什麼我覺得看得很重要咯。 是的，即是近來呢就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或者討論一下我覺得挺有趣的東西，即其實大家就一直心情可能一般般啦，但是網民都會一直討論呢，就究竟反思返，即究竟有啲乜嘢事情呢就會令到自己對金錢係個有個安全感，金錢上嘅一啲安全感，財務上嘅一啲安全感，咁即係好多人討論啦，咁又投票咁樣啦，咁呢一個係中國嘅一個早前相對比較 hit 一啲嘅 topic 啦，咁其實我睇過呢，即係如果你話擺喺我身上啦，咁我作為香港人呢，咁有啲位呢就未必係咁樣去排嘅，咁但係就即係無論如何啦，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先睇下究竟大眾嘅網民係究竟係諗緊啲乜嘢嘅，尤其是中國嘅大眾網民啦， 係 係啦，咁排名呢係分先後嘅， 後第一個係咩呢？ 咁第一個呢就係、是、你可以望到啦，咁樣這個我諗其實對香港人嚟講都係一樣啦，咁就係、是有樓就有安全感啊！ 有樓有咩？ 有樓有安全感， 安全感係咩？唔係嗰兩個字咩？三個字變咗。 係啦，有樓安全感。咁啊，即係你話中國嘅網民就覺得即係講緊咧，仲佢哋要 specific 少少嘅。在一線城市有樓咧，就會更加有財務上的安全感。講緊就係北上廣啊呢啲地方啦，咁樣係啦。咁啊，講緊就係即係，咦？ 我諗唔係安全感啊，可能成功感啊、優越感啊。 係啦，即係唔理啦。咁佢哋認為即係呢一樣嘢係一個係大家都認為係幾需要嘅嘢。只要我有一層樓咧，咁我個人都定啲，就咁解啦。係啦，即係喺生活上又好，財務上又好，總之就係可能。哎、我有層樓撐住自己，咁我財務上嘅負擔亦都冇咁事，冇咁即系冇咁辛苦啦。 哦，咁得你自住啫，你點樣撐呢？ 係啦，佢哋亦都有講到明嘅，係啦，就一定要有兩三套房係攞嚟收租房， 攞嚟收租金村啊。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即係已經某程度上成為一個財務嘅目標啊。 啊， 係啦，咁但係即係你話、哎、有兩三套房係一個財務上嘅目標，究竟啱定唔啱咧？喺我哋嘅角度上。 嗱咁你問我香港有兩三套房收租啊，你唔好話你係你唔好話呢個叫做安全感啊，你直情係筍盤啊， 係直情係筍盤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將所有錢，我嘅所有錢就係得兩三層樓啦。咁喺一個投資嘅角度上，我自住完之後，咁另外兩層樓我都係。叫做投資喺房地產度收租， 收租 係啦。咁其實某程度上又唔係話一個係最好嘅選擇喎。 哦，咁你嘅租金回報的確唔高啊。咁啊，特別國內啊，直情低到會嚇親人啊。咁啊，如果你話可能計計埋埋啊，你收翻租金啊，租俾人住啊，你扣埋啲維修費啊、管理費，哇，可能你到蝕添。 系啦，咁但系冇办法，全部咧，即系佢哋做一个 common 嘅数字，系要三套房。 三套点解要三咧？因为三三得九六六无穷。 即系佢哋冇啊，佢哋纯粹觉得就系、是、嗱，第一套自住啦，咁第二套咧就收租金，但系收租金咧只可以维持到自己嘅生活嘅啫。咁然后咧就有埋第三套咧就可以即系有埋成个增值啦。系咁就好稳阵啦。即系 touch wood 有啲咩想用多啲钱嘅，咁其实都有足够嘅钱去用咯。咁所以咧，就大众嘅网民咧都系觉得喺一线城市最好就有三套房，咁我财务咧就好有安全感啦。 呢个逻辑都几有问题。咁你买套贵啲嘅房，你收多啲钱唔得 咯？系噶，咁但系冇嘅，纯粹就一个理想啦，或者系目标咁样咯。 咁可能我喺即系呢个逻辑上面，我同大家中间有少少差距咯，唔明白佢哋咁样嘅二三呢个数字上面嘅概念系咩？我喺我心目中以为三只一个，可能佢觉得好意头啊，三啊嘛。 而你问我自己嘅话咧，就我就冇话指定一个咩地方要有几多套房咁。如果你話套房，我又唔去討論個數字啦。但如果你問我，如果真係以房地產嚟講嘅話，咁既然自己有能力嘅話，咁點解唔選擇係就係一啲值得投資嘅地方咧？點解要鎖定喺就係要係北上廣咧？咁如果一個二線城市，我認為有投資能力嘅，然後又有足夠嘅租金個回報百分比，咁我點解唔投資喺嗰度咧？ 但係點解北上廣冇咗心嘅？ 呢個好有趣，好有趣喎！北上廣冇心喎， 咦係喎？呢一個都係真係好搞笑喎！ 啊，真係歧視深圳喎！ 可能深圳嘅網民冇討論，即係冇參與個討論啩？ 係咯，北上廣有房，點解唔係深圳啊？我覺得深圳仲爆啲咯，我覺得深圳威啲喎。嗱，可能我近住深圳啦，嗱，深圳又喺大灣區喎，係咯，嗱，北上廣，都唔入大灣區，冇呢個咁嘅主題，北上廣唔得，我覺得要加埋深。先得， 系啊，即系对我哋嚟讲就系啦。咁澳俾我加埋香啦，系嘛？ 系啊，加上港心啊，咁啊澳啦咁样，系澳都得， 系都得嘅，系啦。咁啊，即系呢一样嘢就大家个共识嚟噶啦，对房呢样嘢。我谂即系同样地啦，即系啱啱讲就系呢度系即系国内网民大家会讨论嘅一样嘢。咁你话，我觉得香港人咧都系咁谂噶啦。 系咁，我觉得一定系啦。你香港人唔好话你有三房，咁你自己手头上有两间，咁我都已经威晒，一间自己住，一间可以收租，话你已经赢晒啦。 系啊，即系都觉得自己都财务都绝自由噶啦。 系啊，你直情系有楼有笋盘啦。 系啦，咁但系第二样嘢啦，就望到啦，呢一个就好多人嘅，佢哋认为咧就系、是。實現到咧就係、是、睇病嘅自由啊！ 睇病自由啊！ 呢一個就係、是、即係好簡單嚟講咧，就係唔需要即係入去醫院咧就唔需要為錢去擔憂。咁啊，本身咧你去啲即係普通嘅公立醫院咧，又排隊排到好大嘅。 嗰啲都唔使為錢擔憂啊！ 係，都唔使為錢擔憂。 你為你時間條命擔憂啫嘛？ 為時間為命啦。咁所以咧，其實就想有一個唔需要就係、是、即係俾得起錢去一啲。即有一個完善醫療系統的機構，咁又即喺呢個財務上亦都好有安全感啦。 哇！咁你咁講，我覺得其實呢個真係要入到私立醫院，私立醫院啦。 係啊。 咁但係呢樣嘢，我覺得其實又唔單止淨係入到私立醫院喎。你首先有師傅。你個醫院嘅誒咩病，同埋你個醫院嘅水平去到，就算私立都唔一定咁好噶，係咪先？可能你要嗰間地區嗰、那個水平唔夠高嘅時候。咁你依然都係唔掂嘅喎，有時唔係錢嘅問題喎，係咪先？ 係啦， 即係有陣時個醫院水平係唔夠高就唔夠高，咁但係其實呢樣嘢香港都應該要面臨啦。你香港個醫療制度幾咁差啦？我覺得即係排隊啊，咁就幾咁排得幾咁長咯。即係我覺得直情係弱添啊，喺我心目中啊。 係，不過咧我就覺得幾特別嘅咧，就係因為啱啱都講過啦，排名係分先後嘅。 係。 咁證明咧喺國內嘅人嘅心目中咧。佢哋即係當然啦，認為自己健康都好緊要啦，係咪？咁亦都反映到就係咧喺醫療上咧，佢哋嘅擔憂咯。 咁正常啦，你有咁多人嚟香港睇病嘅名啦，就算菲律賓仲都嚟香港睇病啦，係啊，你都唔好話香港醫療體系幾咁強啊！ 係，咁啊證明我哋香港，即係我哋香港就都有呢個擔憂啦。但如果你問我，如果係香港嘅網民嘅一個投票咧，就未必將呢一樣擺到咁前噶啦。 有錢嗰啲會咯，冇錢嗰啲就。 我覺得都還可以啊，即係起碼我去醫院，我唔會即係我冇錢啦，係咪？我去醫院都唔會見到途中咁嘅情況啦，睇醫生睇到。 係啊，咁我諗，即係我諗呢個就係國內同香港都有少少差別嘅，我諗係啊，即係明白嘅，明白嘅。 係啦，咁我即係咁我哋可以去再下一個啦。 好啊， 咁啊，即係呢一樣嘢咧就。都幾搞笑嘅就係、是、 呢個咩啊？呢個失眠不多疑啊？ 係啦，喺左上方嘅圖啦。咁其實講緊係佢哋認為咧，就工作上咧，係一個即係、就是、有一個穩定嘅工作啦。有一個叫做幾好嘅工資啦。咁其實對佢哋講咧，即、就、係、是、比較踏實少少。咁心裏邊咧，財務上啊，生活上咧，佢哋都覺得係十分之好嘅。 香港都算係咁啊嘛？可唔可以咁講咧？你香港人會多啲冒險啲？你覺得？ 我諗其實係都差唔多嘅，但係我諗係香港就比較容易追求到一個穩定嘅工作咯。 即係國內嚟講冇咁容易穩定嘅， 係啦，因為始終個工資水平相對比較低啊。係即係你話香港人追唔到層樓，咁但係你話我覺得國內嘅人都真係即係佢哋咧，即係最簡單嚟講啦，香港都有最低工資啊，咁中國冇咯。 中國冇嘅咩？ 係啦，據我所了解就冇嘅。 佢冇勞工保障制度噶， 佢哋嗰啲保障制度比較複雜咯，但係就個工資水平都比較低咯。講緊就係你買層樓，可能我以深圳為例啦，咁其實可能係幾百萬嘅，咁但係一啲啱啱出嚟畢業嘅一啲大學生，其實佢可能揾到一份比較差嘅工作咧，都係得5000蚊人工嘅啫。 哦，咁咁 完全係偏離咗。 咁樣好唔 make sense 啊！共產黨喺期入邊唔係有工人階級嘅咩？ 係啦，即係係啊！我唔知啦，呢、這個我唔去評論啦。咁但係即係所以其實對佢嚟講咧，就即係好多網民都留言啦，就係、是、會覺得自己就係、是有一份可以長久做落去嘅工作啦。咁或者係有人直情睇到有埋數字上月薪過萬咧，就都唔錯啦咁樣。 咁啊，國內唔同嘅，咁啊，我哋月薪過萬都唔錯噶啦，其實都 係啦。即係其實佢哋有一份穩定工作咧，其實佢哋認為喺財務上已經好有安全感啦，即係唔貪心啦。我覺得 唔貪心，唔貪心，係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叫係算係咁咯。咁國內嚟講算。 但係嗱，好老實咁樣講啦，啱啱嗱呢一行排第三行喎。咁但係你問香港人會唔會將呢樣排咁前呢，我都幾肯定唔會，因為其實都幾容易去有一個踏實嘅即係工作啦，穩定踏實嘅工作都唔難啦，我覺得喺香港呢個地方。咁但係佢哋嚟講係竟然就係喺呢個房屋問題同埋呢個醫療之後，就係工作上需要有份穩定嘅工作。 咁我覺得呢個都同我唔知係咪社會架構定傳統中國嘅思想有關係到，咁都希望穩定啦。咁啊，一定冇讀好細個嗰陣時叫佢讀嗰啲咩中國人啲文化嗰啲啦。係啊，一定冇你係望天打卦而食噶嘛。咁啊，梗係希望 stable 啦。咁啊，最怕唔穩定啊，早就穩穩定定。啊，農間社會係咁啊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對佢哋嚟講咧，我哋嘅一啲基本需要咧，就係一份穩定工作啦。咁佢哋。即係嚟講就係一份工作咁啊，令到佢哋喺財務上可以帶嚟一個安全感嘅。 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可能國內特別明顯啦，或者係我覺得係國內個保障就特別差啦。咁啊，相對地，如果你喺如果咧外國啊，我記得仲係喺我以前喺嗰啲法國啊，佢哋如果你失業啦，補錢俾你啊，補錢俾你係補緊你嗰個人工。即係每一個月俾呢個人工喎，即係你可能失業之前我係做緊 CEO 嘅，我一個月攞咗100,000蚊或者係20,000一個月，佢就補你嗰個人工，唔知補足半年定係一年咁樣，哇咁樣好多喎咁樣，咁你諗下我哋補，我俾個綜援你幾千蚊，同俾幾廿萬你，咁其實差好遠咯，咁所以話。即係其實都有，即係佢直情個津貼保障都仲多啲添。咁我諗呢個係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嘅分別啦。咁啊，但係好有趣嘅共產主義下邊嘅工人階級嚟都幾慘啊！ 係暫時嚟講都係嘅。 係咯， 咁即係咁嚟到呢度啦，都想問下卡爾咁喺你嚟講咁呢三項對嚟講會唔會為你財務上帶嚟一個安全感咧？ 我諗。工作一定是比財務一些安全感的啦，你沒有一個好工作才行，但是我都你說樓呢那在香港今時今日是咯，但是坦白說其實如果樓價不是高大家沒有那麼恐慌性，其實樓又不是真的那麼誇張的，那只不過是一個市地區性，剛才他說過是北上廣，如果你想想你試試叫他在偏遠一點陝西 西藏 西藏是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咁啊，到時可能有另一個睇法咯。咁所以我覺得都好視乎翻，其實即係究竟你喺咩地方入邊生長成長，你會先咁睇啦。咁啊，同埋即係我覺得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是、你要去思考到其實呢個地方你缺乏啲乜嘢。咁啊，香港其實睇嗰個穩定嘅工作上面呢個點咧，其實又唔算即係話咁缺乏嘅。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所以你話對我嚟講還可以咯，我覺得係啦， 係啦，咁即係，但我相信咧，下一個咧就我同卡爾咧都即係偏向咧都好想就係、是、即都認為呢一樣嘢咧，如果係有嘅話咧，咁都係會更加喺財務上咧帶嚟幫助同埋安全感嘅。咁啊，講緊咧就係會多一個賺錢嘅一個手段，仲有工作上嘅。 哇！咁呢個緊要啦，咁啊正正嘅，即係多個賺錢手段呢個。 咁啊，即係當然啦，我都認為呢樣嘢就即係自己喺財務上都會更加安全感啦。咁啊，其實國內咧，但係好多人咧都真係有呢個想法嘅。咁啊，例如即係令到就而家就好多人咧都係例如平時喺微商啦，佢哋叫做即係喺微信度再買一啲產品啊咁樣啦。咁或者喺網上再買一啲二手，即係其實佢哋疫情有啲應用程式咧，就係專係俾人哋去買佢哋一啲用過嘅用品啊，二手貨啊。 即係二手貨，係係係。 係啦，咁即係可能用嗰兩次，覺得唔用啊咁樣，咁呢都賺到啲錢啊。咁同埋微信度，咁然後亦都好多人做啲小生意啊，咁啊帶動咗好多人嘅。有啲人淨係做起咗，正職都唔做添。 哦，咁其實你香港都可以嘅，你都開啲網店都係咁做嘅。咁都但係。香港其實越嚟越多啲咁樣，即係大家揾副業啊！我覺得咧係 生活壓迫啊，即係可能你話就人工都唔夠使，可能要靠其他嘢外外財咁。同埋呢一段呢幾年間，我見到係多咗一個所謂嘅稱呼叫 slash 啊，係咪 slash 啊？即係代表你可以分身做好多唔同，即係佢冇一個固定嘅一個叫職業，咁佢就乜都做。可能佢係一個 freelance model， 可能佢為寫文章，可能佢 做人哋，又係佢派報紙，又係佢啊。 係啦，其實真係少年太年輕了，其實所有人都係我嚟嘅。係啦，你唔好以為入邊真係好多人嘅，全部人都係我。咁呢個就係、是、即近年入邊好流行嘅一樣嘢。我相信即其實佢到嗰、那個隱含嘅意義咧，咁啊當然我 slash 隱含意義可能多啲嘅，咁、但係我相信錢一定其中一部分嚟㗎啦。咁但可能佢其他隱含意義就係佢想試多到唔同嘅工種，想去 explore 佢嘅 interest。咁但係其實多過唔同嘅賺錢手段其實都係好嘅。咁啊，雖然我哋唔好話即係錢多與少嘅問題，但係重點就係你都想多一個手段令到你生活可以好少少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多個賺錢手段其實都可能覺得即係。大家覺得你有份穩定工作之後，佢又會諗：哎呀，可能我呢份穩定工作之後，我仲要再即係我有穩定嘅仕途，我都要有其他地方先可以發展你嘅嘅一個叫做副業。咁如果唔係，你都唔穩定，你主業你點樣穩定你去發展嘅副業咧？所以要先穩咗一部分。所以就第二，我覺得第三點同第四點咧，其實都係有一啲叫做關聯性嘅。 係啦，即係咁啱啱都即係睇都講得好啊，正正又搶埋我嘅台詞。咁其實我唯有就咁樣講啦。咁其實咧。好各方面嘅嘢啦，其實都係講緊後來就係追求緊啲乜嘢咧。無論第一點又好啦，咁啱啱工作上嘅第三點啦，咁然後多個手段去賺錢，第四點都好。其實我認為咧，好多人其實最終咧，其實都係想追求就係講緊嘅第五點啦。 第五點係咩咧？ 咁就係瞓覺嘅時候都有收入，或者係其實簡單嚟講啦，就叫做一個被動嘅收入啦。 哦，咁呢個其實咪即係我哋有好多人投資一個主要原因咯。 係啦，即係其實萬物都歸啦，即係你做啲小生意又好啊，或者係你一搞個網店啊，或者係你收租啊，係啦，咁或者你投資啊，其實你都係想。有被動收入啫。 咁其實呢個就係做投資，即係好多嘢我哋時候會諗嘅一樣嘢咯。咁但係咧，我諗起咧，即係呢一個瞓喺度都賺錢啦。我諗起啲咩沙特嘅王儲嗰啲就係咁啦，瞓喺度咧一年都真係賺緊錢啦。 因為佢係沙特嘅王儲咯。 係啦係啦，因為以前睇嗰、那個一個節目啊，講話係咪 佢一出世就識賺錢咯？ 係一出世就賺錢，一出世啲錢已經倒入嚟啦。係啊。哦，好印象，因為嗰陣時好有印象就係佢講到話咧有個足球隊啊，咁啊俾個沙特買王子買起咗啊，啲人就話：哎呀，即係。萬惡嘅金錢玷污咗足球嘅藝術，有啲人話：喂，咁佢多錢冇辦法，佢真係瞓喺度，每一秒都賺緊錢喎。 係咯， 佢唔使做，佢啲錢已經有，咁咪咁賣咁賣，呢就係瞓喺度賺錢仲多過你喎。咁啊冇辦法唔使錢啦。咁啊，我哋都希望其實最好就係唔使做，有錢又可以即係你自己過活啦。個個都希望係硬硬腳嘅。咁但係咧呢樣嘢。瞓喺度賺錢又幾難嘅，你發緊夢賺緊錢都你發夢嘅時候覺得你可以瞓喺度賺錢會好啲咯。 係啊，冇錯冇錯。咁即係其實即係講翻就各方面其實人就追求嘅嘢啦，有時候係一個啱啱一開頭溪亦都講嘅係一個自由啦。 自由啊！ 咁自由嘅前一步就係你要財務自由先啦。 係啊。 咁你財務自由，你先做到你想做嘅嘢。咁再前一步咧，咁其實要啲乜嘢咧？就是、各方面嘅一個配合啦。無論你嘅一個穩定嘅工作又好啊。多手段去賺錢啊，或者係投資啊，或者係你買樓啊，各方面咁其實即係全部都係係一個好順嘅一個 flow 嘅，點樣一步一步去建構嘅。咁所以其實咧，大家講緊你無論中國網民好，各方面嘅人都好擔心嘅就係呢一樣嘢咯。咁啊我諗其實對大眾嚟講啦，咁近來投資嚟講。可能未必話好平坦條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就算你唔做投資都好，你都其實一直係要想緊一啲辦法去爭取到你應該要有嘅一啲被動收入咯。 係啊，咁我諗呢樣嘢都真係喺我諗點講係。唔單止中國啦，其實香港都啲人都要啦。即係你話瞓喺度賺錢，我都想。咁亦都即係點解大家咁積極去投資啊？咁我就覺得希望就係、是、喂，我瞓喺度都可以賺到錢喎，最好就咁啦。咁啊，因為成日都話即係錢揾錢係一個好，因為你嘅時間咧係得24小時，每個人都24小時，好公平嘅呢樣嘢係。咁但係你嘅財富咧？就好唔公平嘅，咁你錢多啲就可以錢揾錢揾盡多啦，你錢少嗰啲咧你又難啲做啦，咁所以點解成日都話你最好由資本幫你去賺錢，好過你自己去用努力賺錢，因為你點樣都唔夠資本打，因為佢可以幫你嘅嗰個收入再重複咁樣增長上去，咁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是。 税后收入其实个 concept 咧就系围绕住你资本你都要搵到钱，钱可以搵到钱。 系，冇错。咁我即系第六点啦，反而我就想刻意望住幅图估下系啲乜嘢嚟嘅，因为香港人系冇呢个担忧嘅。 呢、這個一定是鑿穿個長城啦，呢、這個仲唔係長城？咁呢、這個 係長城啦。 咁啊，呢班人揸住一樖啲咩？呢樖應該係花嚟嘅，係咪？唔係喎，但佢上面有啲藍有紅，好似係 Facebook、YouTube 同埋 Twitter， 係啦，睇落去似係咁啊。哦，我明啦。咁啊，就係呢班人咧，就被擋咗喺長城之外，入唔到中國咯。係 啦。 咁但係關即係點講啊？即係而家講緊係佢哋。俾人禁聲啊？係咪佢哋希望有言論自由啊？ 係啊，咁即係我哋都唔可以咁樣講人哋嘅。咁人哋即係當然啦。其實簡單嚟講咧，即係除咗呢一個，即係呢一個未係一個好完善嘅一幅圖啦。咁但係佢哋即係各方面都想翻牆嘅。除咗你講係啦，除咗你講緊嘅啱啱啲社交工具啊、網絡上又好啦。係咁，其實咧，我哋啱啱一直講嘅議題都係錢啊嘛。其實佢錢都想翻牆喎。 啊！錢都要翻牆啊！ 啊！錢都翻牆，咁佢係講一啲乜嘢咧？佢哋就想就係、是有錢嘅時候啦，錢同埋人啊，都想喺牆外面。 哦，哇！呢、這個牆好強大喎、啊，而家呢個牆。 係啊，講緊係離開即係講緊錢喺外面啦，就係要將錢移開中國境內啊！ 哇！咁其實呢樣嘢唔係得，即係唔係今時今啲網民啦、啊。咁中國好多嗰啲有錢人啊、官啊，啲全部都係咁做啊。你 有啲公司啦、啊， 係咯。近年咧走資走咁誇張，即係啲人成日都話，啲錢喺中喺境內咧，啲錢就唔係你嘅。 係啦， 啲錢出咗嚟咧，啲錢先至係你嘅。 其實點解咧？ 我覺得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好誇張就係啲國內啲公司咧走資嗰啲咧，咁就你話。就算你不要話係走資咁，但係有好多國內啲公司咧，一下子嘣一聲，你啲錢就俾政府收走咗嘅咯。即係共產咧，喺呢一點佢又好明顯嘅。即係嗱，你唔好話共啲產共完會俾啲基層先，但係收你有錢人啲錢咧，一下收就真係收咗嘅咯。 係， 呢樣嘢係真嘅。咁啊，所以你問我，即係唔知有咩大家仲覺得佢係共產主義，覺得有錢人咧，你就越有機會經歷文革嗰種咧，俾人哋批鬥啊，捉佢咧充公啲錢啊。咁所以見到好多啲有錢人都覺得，喂唔得喎，啲錢去到最後咧都係國家政府嘅錢。咁你就算你幾富有啊，政府話要收你就要收，因為喺我以前講喺嗰篇文章講啊，佢話咧。在中國咧就好似個森林入邊，你有錢人咧，你再強咧，你就算越嚟越有錢，你都只不過係豬。咁你豬咧，你就越嚟越肥嘅時候咧，去到最後你面對住獅子老虎咁樣，好似政府啲人獅子老虎啦，政府就係、是、咁獅子老虎咧，當你見到養到你肥咗之後，要收割你，隨時都係收割你。就算你只肥豬咧，而家有幾肥都好，但係去到真係可以好霸氣行得出嚟，好游都游水。咁但係當佢要收割你嘅時候，你都係一樣被收割。去到最無論佢做幾龐大，你係瘦豬定肥。你到最後都是一樣會被人劏。 係啦，咁我講緊點解佢哋咁諗咧？另一個角度咧，就係因為中國嘅政策咧就五時化六時變嘅，朝夕令改。咁我講緊突然間聽日咧，可能話俾你聽，佢要收你一個資產税。 嗯， 仲要講緊係你五年前嘅資產税都要計翻。 哦，係啊。 突然間收咧，就即係唔係話突然間話往後我會收你税，係講緊我要收翻你前五年嘅税，今日開始計。 哇！ 係即係佢哋就會有啲咁嘅擔憂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外匯的一個限制 是 啦，每年呢其實每個人呢都有個 quota 的，咁就可以打$50,000，即係大概30萬人民幣左右咧，就去呢個境外嘅。 點夠啊？ 係啦，咁啊，即係亦都好老實講啦。如果我小朋友喺外國讀書啊，咁樣，咁呢啲錢都唔知夠唔夠，啱啱好俾到學費，唔知俾唔俾到生活費。 係啊，佢哋自己打工啦，冇辦法啦，小朋友。 係啦，咁即係呢啲，即係佢哋都係，即係對佢哋講係擔憂啊。我哋嚟講就冇咁擔憂。咁另外就係人都要喺場外啦。咁講緊就係佢哋都想移民咯，離開呢個國家就更加安全。 系啊，呢个咁都系近年好多人都想走出嚟啊！咁啊，中国嗰13亿人口啊， 真系真系即系中国走向世界啊嘛！ 系啊，即系咩？啲人话我咧中国梦就系离开中国啊嘛！咁啊，都都几 ridiculous 啊，几讽刺咁，但系亦都真系都好真真实实咁，我哋都显现到其实真系大众就系咁谂咯。 嗯。系啦，咁又即系呢個就香港就冇咩事啦。我諗都幾慶幸各位都係即系唔使經歷呢個擔心自己錢唔會即係隨時隨地變咗唔係自己錢。 暫時冇， 係暫時冇啦。呢啲我哋都唔知點評論啦。 係啊，將來就或者唔評論啦。即係始終呢個事件太複雜，但係我暫時都冇嘅，我都覺得都真係。 仲係可以嘅。 咁啊，去到後面啱第七樣嘢啦，佢哋排喺第七嘅。咁啊，講緊就係我諗呢個係純粹大家都中意啦，即係中個彩票咁樣，中個六合彩咁樣。 咁呢個就 咁，梗係又中咗啊，開心啦，又有安全感啦，財務都自由啦，乜都唔使做啦，仲講咩被動收入啫？你都黐線嘅。 系啊，咁啊，即系中到啊最好啦。不过我哋又坦白讲啊，有得中都占好啲嘢咁啊，六合彩喎， 系啊， 就系啲嘢。喂，你唔好理时，虽然而家啲六合彩买完咧，中咗都未必够喺香港买个单位。 系啊，不过咧好搞笑嘅，啲网民都真系，我都几中意睇啲网民留言啦咁样咧，佢哋都会话下就系、是，其实即系中即系买彩票都系理财一种咯。 哦，系咩？点解咧？ 即系咁嗱，咁你即系。高風險高回報嘛，咁你咪擺啲小錢，然後博一個大財咯，定期去買咯，咁啊好似你定期月供咁樣啫嘛， 月供股票，月供彩票， 係啊，每週供彩票， 週供彩票， 每個禮拜去供， 哦係喎，你啱喎， 係啦， 咁呢個都可以嘅，咁啊你話週供嘅話，咁啊就當大家 用啦 嚇，係啊發下即係。咁试下咯，至少我到而家都未试过中啦。咁啊中咗，可能我唔喺度同大家讲嘢啦，可能 系。不过即系我觉得即都几有创意嘅。咁佢哋觉得咁样系一个理财方法都可以嘅。咁样即系讲下笑啫，我都相信佢。 高风险高回报呢、這个至少呢个概念系冇错嘅。 系啦，冇错冇错。咁啊，即系呢个我谂我哋都冇必要去讨论啦。咁样咁啊，再一个咧就即系再下一个啦。咁样呢一个就佢哋就觉得咧就。系點解跳崖係跳過呢個崖啊？咁樣咧，佢哋認為咧，即係無論你做啲咩都好咧，你最緊要咧都係要有一個從頭開始嘅勇氣啊！ 就開始勇氣 係啦，即係無論發生咩事都好，你最緊要就係要有勇氣。咁你有足夠嘅能力咧，先可以令到即係喺財務上啊有足夠嘅安全感。即其實是內心夠強大咯，簡單嚟講就係我冇錢，但係我財務上我都好安全感，一蚊我都好安全。 哇！呢样嘢好啊，违反我逻辑上嘅思考啊， 即系呢个系好佛系咯，我觉得 系啊，即系你话我冇钱，但我好有安全感啊，咁啊都得嘅。我谂你个安全感， 我觉得有安全感就有安全感噶啦。 我觉得喺资本社会难啲咯，资本主义社会难啲咯。如果我系喺咁喺古巴，你可能试下，你真系去古巴住一住，同我讲咯，我都唔知啊。听讲好似可以嘅，或者可能你要翻去几廿年前嗰啲大镬化年代啦。咁但系你可以望下咯，嗰啲经济体系咯。咁啊，或者系社会主义可以保障好好嘅北欧咯，咁都北欧都唔错嘅。北欧你冇你收入都定得顺噶嘛，咁啊，只不过税好高啫。咁你冇钱唔使俾税，咪俾人哋养咯。咁可以试下，都好安全感嗰啲地方应该 系啦。咁即我哋而家讨论就觉得，哇！中个彩票又有财务安全感啊，或者你有勇气，即自己内心够强大，都有足够安全感。佢哋竟然系将呢啲排喺第七、第八，依家系咪冇乜 point 系可以继续去讲咧？咁样我又觉得好奇怪啦，即排名是分先后，第七、第八咧系我哋会觉得几滑稽嘅啲嘢，咁但系咧第九咧，如果你问我咧，我会摆得好前嘅，系啦，咁系啲乜嘢咧？ 我哋望下先， 系啦，咁就系、是、其实就系会投资咧，咁就会赚钱，咁利息投资咧，咁咧财务上就会更加安全感啦。我呢一个对我哋做开投资嚟讲，或者我认为香港人啦，唔好话我哋做唔做投资咧，呢样嘢其实应该要摆好前嘅、哦。竟然咧喺中国嘅一个概念上面啦，或者系网民嗰投票上咧，佢哋即系宁愿觉得中下彩票啊，或者啱啱系叫咩啊？自己够强大啊，有勇气啊，咁样即系仲紧要过你会投资喎、 啊。系啊，咁、香港一定觉得投资重要啦，因为始终即系我哋啊，觉得即系投落去增长有回报嘅话，先系重要嘅点噶嘛。即系如果你掌握呢个技巧。哇！你如果成為咗股神啊，好過你中合彩啦。坦白講，老實實有幾多個可以成為到，即係可以成日中合彩。但你成為股神，你都可以有一套慢慢可以摸到嘢，要做到啲咁嘅效果啊，你就差唔多成全球首富噶啦。咁啊，咁當然啦，股神嘅故事難複製。咁但係問題是你學到嘅能力嘅話，咁我覺得你都可以變得好強咯。而嗰樣嘢其實我覺得佢帶翻嚟嘅好處同埋回報啊，我覺得遠遠大過中合彩。對我嚟講，我覺得呢樣都好重要啊。 同埋，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我想講嘅就係呢一個少少嘅一個投票啦，或者研究啦，咁其實都反映到咧，就係中國人啊，國內嘅人咧對投資呢樣嘢嘅個反應啊，同埋佢哋認為投資嘅重要性啊，咁啊相對冇我哋嘅意識咁強嘅。 咁我諗主要係因為佢哋 未去到，即係因為可能 又或者 A 股令大家太失望 啦。係啊，係啦，覺得起碼賺唔到錢，但係 寧願買彩票都唔買 A 股。 啲人成日話 A 股係一個陷阱。系啊，咁啊，但系去到今時今日，我唔明，即系我哋暫時今日唔講住，即系呢一個市場上面嘅對比先。咁但系我個人覺得，識投資呢一個能力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嚟嘅。而呢樣嘢係我覺得係即係 不新嘅事情。 係啦，咁啊唔係就係好似大家即係睇到第咁後呢一個嘅 priority 咯。咁啊唔緊要啊，咁啊即係 that's why 可能我唔喺國內生長，我唔喺國內嗰種嘅環境，我唔明白佢哋，但係我都見到個。即係佢都係其中一部分啦，至少 係啦。咁啊，即係最後一點啦。咁其實即係見到咧，就係即係有得安養老，即係安心養老咧。咁啊，最有安全感啦。呢個都即係好正路嘅。 好合理嘅， 即係就我諗就唔多去討論呢一樣嘢啦。咁其實今日咧就即係討論大家咁啊，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啲網民嘅啲意見，就即係會啟發到啲乜嘢咧？我會覺得就係、是、第一啦。咁其實即係中廣就即係始終都大不同啦。你問我，我一定會將會投資呢樣嘢咧，亦都係學習投資。呢樣嘢一定係擺得好前嘅，咁、而你問我最重要啲乜嘢，我覺得唔係三套房咯，嚇、我就會覺得有一個被動收入咧，反而係最緊要嘅、因為講緊成個 logic 咧，就係你其實好多時你努力工作又好，或者你係去其他途徑賺錢又好，其實你都係追求緊一個被動收入。你追求被動收入咧，其實你都係追求一個財務上嘅自由。咁你追求財務自由咧，咁你人生咧就會更加有你嘅自由啦。 系啊，咁但系其實即係有樓樓咧，其實你都係攞緊被動收入啫嘛。咁、其實去到最後，我哋都要明白你嗰啲嘢個係 mean 一個 end。咁如果去到都去到 end 啦，咁我做乜要講 mean 咧？ 係啦，咁其實樓呢樣嘢，即係點解大家都要排咁前咧？我覺得都係幾值得去反思嘅。尤其是今時今日咧，樓市呢一樣嘢咧，以往俾大家帶嚟好有安全感。你想象下，如果你今時今日你係冇現金，你有三層樓，你驚唔驚啊？ 啊，系啊，即系而家呢下开始有啲惊，咁但系冇嘅，我觉得即系时代嘅巨轮或者系时代入边嘅主题系每一个年头都唔同嘅，咁啊，所以你谂下，如果你九七九八同大家讲你有三层楼啊，你而家哇你惊到想死，咁但系而家同人讲你有三层楼啊，你好开，可能你会开心啲啦， 系冇错， 或者你几年前有三层仲开心啦，咁所以我觉得唔同嘅时代讲唔同嘅说话啦，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睇法啦，所以你都见证到点啊，可能中国嘅市民或者係啲網民同我哋諗法唔同，咁但係即係諗去到最後都要同大家講，其實即係可能大家即係聽落去，可能講呢、這個今集啦，可能你會覺得究竟做乜嘢？無論講起網民一啲嘅説話，其實都係想俾大家明白，可能大家做喺國內。即係或者係我哋投資嘅時候，都要明白兩地之間嘅差異啊。咁大家可能某啲資產我哋特別睇重，有啲資產佢哋特別睇重咧。就睇樓，其實國內人睇得比香港仲重添，可能係。咁啊我哋可能睇一啲被動收入啊、投資嘅形式啊，想投咩資產，可能都見到其實中間有啲嘅差距啊。咁所以咧，可能將來大家投資喺國內嘅時候，或者涉獵國內市場嘅時候，就更加可以去留意一下，喂邊一啲係佢哋中意嘅，可能佢哋邊一啲嘢冇咁中意嘅，咁可能都會決定到。我哋喺之後投資嘅策略啦。 係啊，咁我諗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咁下星期再同大家討論其他嘅啲議題。咁有啲咩問題可以隨時揾翻我哋啦。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